十分多样化，中国风是他极为突出的一种曲风。菊花台，这是由周杰伦谱曲，方文山来填词的。这首歌呢，也是作为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。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这首歌也是入围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曲音乐56曲的大名单。在2007年的时候呢，也是获得了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。听完了这样一个有实力派的一位男歌手的作品之后，我们同样要听到的是接下来的是位实力派的音乐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王力宏，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唯一》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却 唯一呢，这是王力宏在2001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。在2002年的时候呢，这首歌也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的银奖。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电影《恋爱通告》的插曲。王力宏有一次在专访当中是这样说唯一这首歌的，他说唯一这首歌是他在希腊密克诺斯岛大约凌晨5-6点之间完成的一个作品，一个8月中旬的家族旅行，充满了休闲的午后和海边的微风，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和玻璃杯中的各种饮料，身旁的一切事物塑造出来了一个很棒的夏日假期。事实上那几天的时间已经永久地停留在那里。希腊的星星和夜空曾经是无数古典希腊神话创作灵感的一个源泉，而也是这样的一个星星和夜空让他在8月17号的凌晨感同身受地写下了这首歌，走出屋外，开始没有目标地漫步在冷风中空空荡荡的街头。那个时候大概是凌晨的5点左右，他看见月光下自己的影子，草草地写下了这首唯一。这首歌就在那样一个夜晚诞生了。唯一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作品，这首歌曲呢也算得上是王力宏最具流行度的作品之一，也是一曲音乐性很丰富的歌曲。王力宏呢用他略带低沉的嗓音也是成功的演绎了这首歌曲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来听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就是梁静茹《会呼吸的痛》。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说谎了，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爱。